熬粥啊，炖汤啊，泡茶啊，打豆浆直接加进去啊，还有泡酒喝，还有各种的红枣点心。另一方面呢，就是这红枣的营养价值也不容小觑。中国的草药书籍《本经》中就记载到，红枣味甘性温，归脾胃经，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缓和药性的功能。而现代的药理学也发现，红枣含有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微量钙、多种氨基酸等丰富的营养成分，所以很适合日常食用滋补。但是红枣吃哪儿的好，不用说，肯定是新疆阿克苏。现在打进4007105106 4007105106，就可以把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带回家了。阿克苏位于新疆西部，素有塞外江南之美誉，是世界公认的水果优生区域。充足的光照，昼夜近20度的温差，碱性沙质土壤和冰山雪水的灌溉，使当地的红枣形更大、皮更薄、肉更厚、口感更佳、营养更丰富。今天呢，我们帮大家带到的是新疆阿克苏的有机黄金养生枣，在很多的大型超市都是有售的，每袋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市面上是98元一袋。今天大家只要在我们5分钟之内打进4007105106 4007105106，来自于阿克苏的又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有机黄金枣，这个价格真的是帮您省钱省到家。水分足，糖分高，果肉鲜，口感好，无污染是它的主要特点。咱们给您送货上门到家的时候，您就可以看到了，应该说颗粒饱满，而且枣皮很薄，果肉很厚，果壳很小，入口即化，不会出现粘牙或者枣皮卡嗓子的感觉，品质上您可以完全放心。原价98元一袋，现在一箱6袋只要199块钱。您要知道，6大袋的阿克苏枣，市面上您去买就是588元，没有折扣。但是拨打进4007105106 4007105106，就立刻享受3折优惠，只要大家199元。活动时间只有5分钟，过了时间段就恢复到市场原价了。所以此刻如果大家打不进来电话，一定不要放弃，耐心多按重播键，打进4007105106 4007105106，原价588元的阿克苏养生枣，现在只要199元。4007105106 4007105106，留下10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7105106 4007105106。 现在又到了大家购买春节回家火车票的时候了，因为图形验证码的问题，使得12306网络购票最近又成为了大家关注和热议的焦点。为什么网购火车票要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验证呢？在给购票者带来复杂验证过程的同时，是否能够有效地防止黄牛刷票？从技术上来讲，有没有一种更加公平的火车票售卖方式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费力不讨好的12306。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12月10号，我们和大家呢要来说的这件事儿啊，对于很多科学界的朋友而言，这一天呢一定是印象很深刻，因为在1901年的12月10号，瑞典首次颁发了诺贝尔奖。在114年前的今天，瑞典国王和挪威的诺贝尔基金会首次颁发了诺贝尔奖。根据呢诺贝尔的遗嘱，诺贝尔奖呢每年发给那些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物理、在化学、医学、文学以及和平事业 这些方面对于人类做出最大的贡献者。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届的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啊，他们分别是谁？比如说是有德国的伦琴，这名字大家应该都听过，他是得了物理奖，因为他发现了 X 射线。荷兰的霍夫获得了化学奖，他发现了化学动力定律还有渗透压强。另外德国的贝林获得了医学奖，他在血清法的研究方面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及呢法国的普吕多姆获得了文学奖，他的诗歌写得很好。1901年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者呢是瑞士的邓南遮，他在1864年建立了国际红十字会，以及呢经济学家帕西，他建立了法国国际仲裁协会。根据呢诺贝尔的遗嘱啊，诺贝尔奖呢是有四个机构，这四个机构呢三个在瑞典，一个在挪威，是由这些机构来进行拨发的。按照呢诺贝尔的遗嘱，从他的基金当中来拨款。授奖仪式呢是每年的12月10号，在诺贝尔逝世的周年纪念日当中，在瑞典的斯科德尔摩。以及的斯德哥尔摩以及挪威的奥斯陆来举行。另外啊，还要跟大家来说的是，现在诺贝尔奖呢有经济学奖，经济学奖呢是1968年由瑞典银行所设置的，1969年第一次颁奖。要说到今年的诺贝尔奖，很多朋友都会了解，咱们有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屠呦呦，今年是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而他的研究成果有关于青蒿素。科学史上的这一天，诺贝尔奖首次颁奖，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和大家回顾了这个内容。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个科学新知，这个新知呢，我相信会挑动很多人的神经，因为它是和钱有关系啊。这个材料真是太贵了，远远都是贵过黄金、贵过钻石的价格啊！牛津大学实验室正在打造世界上最昂贵的金属，这个金属贵到什么程度呢？每一克啊，这一克的价格呢是1亿英镑，大约呢是9.65亿人民币左右。这是一种什么材料？它的名字叫做内嵌富勒烯。内嵌富勒烯呢是一种由碳原子组成的笼形的结构，这个笼子里面呢是装有氮原子。这个材料能有什么用呢？现在呢，科学家们发现它的作用可以用来制造小型的便携式的原子钟。小型的便携式原子钟呢，未来可以用在无人驾驶汽车的 GPS 当中，这样呢可以使 GPS 的导航精度小到1毫米。而原子钟呢是目前世界上最准确的计时系统，但是呢一个像模像样的原子钟，据说它的体积大概也得有半间房那么大呀。45岁的碳材料的设计创始人、纳米材料研究室的科学家呢，波尔菲拉斯基呢，从2001年开始就来研究这个材料。他一开始就想啊，说能不能通过改变这个碳原子内部的结构的形式，来去制造出其他不同类型的一些材料或者一些新鲜的物质。现在呢，他发现啊，他的这个材料已经基本上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原来的原子钟呢，像房间一样大，现在使用这种内嵌富勒烯，可以呢使原子钟小到能够安装在芯片上，从而呢植入手机。未来很有可能出现的是，最开始啊，应用的是会放到一些无人驾驶的汽车当中，因为现在呢，无人驾驶的汽车通过 GPS 的定位呢，大概啊，军用级的也只能在1米到2米当中，民用级的呢，10几20米，这都是常事儿。但如果说原子钟要能够植入到汽车当中的话，对于 GPS 的定位就可以呢，小到毫米的级别，这样也是有利于无人汽车在全世界的范围当中普及。好，今儿我们一开始呢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呢，今天也跟大家来说了一下牛津大学实验室打造出了世界上最昂贵的材料啊，每一克的内嵌富勒烯的价格达到10亿人民币啊，真是了不得。这个话题暂且就跟各位聊到这儿，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要和各位来说的这件事儿啊，去年在这个时候我也关注过。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这一年之后这个情况能不能有点好转。事实证明一年之后呢不但没有好转，今年呢引来的吐槽的人啊，可以说他的槽值又暴涨了不少。这是什么呢？就是关于12306网购火车票。现在又到了大家购买春节回家火车票的时候了，因为图形验证码的问题，使得12306网络购票最近又成为了大家关注和热议的焦点。为什么网购火车票要采取这样的方式进行验证呢？在给购票者带来复杂验证过程的同时，是否能够有效地防止黄牛刷票？从技术上来讲，有没有一种更加公平的火车票售卖方式呢？ 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费力不讨好的12306。很多过年想回家的朋友最近呢在网上买票，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呢，包括这个网站买的时候，哎呀就觉得图形验证码弹出来的这些朋友就不是很友好，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对的那个朋友。这件事儿呢最近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有不少网友呢就来开始吐槽呢12306这个购票系统。最新的新闻啊，今天早上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电子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呢已经对外表示了，说现在呢已经把其中的一些不太容易能够看得出来的一些这些识别的照片来进行了一些改变。所以现在大家呢来去上网去买票的时候，可能过去呢引起很多人吐槽的一些照片啊不见得能够看得到了，目的也是方便大家去购票。但即使是这样，问题还是来了，这为什么今年要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来去购买火车票呢？今天我们就跟各位来说说这件事儿。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 IT 资深从业者施同宇，欢迎施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另外还有呢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静桥，欢迎静桥。你好。 大家好，我是静桥。 静桥，今儿我跟你说了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已经打消了买火车票回家的念头了？ 我今天试了一下，在我看的时候呢已经全部都是没有票的状态了 啊！ 一开始呢，我还真不敢，因为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朋友晒出那个图片，我真的是在朋友圈里，我就已经看不清它到底哪个是让选出来的那个图片，而且那个清晰度呢，确实是太考验人的眼睛了。 对，没错，有一些网友在网上就吐槽嘛，说哎呀这不是学霸都不敢上来抢票啊，抢过票才知道自己的见识比较少。而且呢现在还有人进行了一些数据的统计啊，说最容易识别的验证码的前三位是自行车、人民币和老虎，最难辨认的是七星瓢虫、经筒和喷雾器。我的问题就来了，施老师，好好的买火车票干嘛用这种方式来难为大家呢？目的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背后的隐情又是什么？ 其实真的没有太多的隐情，这个话题已经延续了一年了。应该来说，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跟去年采用那个就是数字或者是那个字符识别码的这个初衷应该是一样的。 去年我就关注过这个题，当时大家就吐槽说，哎呀，这个太难识别了，里面那个颜色太多都看不清楚。 对，它其实之所以要加这个，从根本上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为了防止机器人。 防止机器人，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刷票的软件， 各种刷票的软件，其实它就是一个在程序上，它就是一个自动机器，就是一段自动程序，它按照固定设定好的这个程序，它自动来完成我们正常来购票的时候的这个过程。 那 我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很早以前我们就知道了有验证码这个东西，然后每次可能输入的是字母啊或者是汉字， 对， 但现在又变成图片，那验证码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到底是干嘛的呢？能不能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验证码其实它的出现的本意，就是为了刚才所说的这个防止这个自动程序的这种行为。那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都在网站上完成过一些注册，那么这个注册的过程当中要输入一些个人信息，然后最终它会一定会让你输入一个验证码。那么之所以要输这个验证码，其实就是要防止如果没有类似的这样的这种验证过程，那么通过一个自动的程序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这个网站上来注册这样的这种账号。 对，你能够买到的火车票就比别人方便的多。 买火车票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这个实例。 那么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为了要防止这种自动程序它产生这样的这种恶果，那我们就需要一个只有人才能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人可以通得过，那个就把所有的自动程序就挡在外面了。 对， 那当然这是最开始设计这样的一个流程的初衷。但这样一来的话，就等于是在整个的购票或者说注册流程当中，它增加了一个环节。那么在这个增加环节的过程当中，那当然就是说经常泡在网上的这些人可能习以为常了。那但是呢，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一年可能才只上来就买一次票，其他的时间他可能不做类似的这样的这个事情的更多的消费者来说，他就愣了。 对。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据说现在的识别率呢仅有8%啊，这个识别率是一些媒体 看到过这个报道，但是对这个数据 在两方面存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谁统计的，当然是我们不提了。 嗯， 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工具， 嗯， 他该不该统计这个行为？ 回头再讲来啊，就是现在咱假设啊，先不说是不是8%或者5%，他的确难倒了很多人。他在难倒很多真人的时候，是不是机器全都打下了，机器都没通过的？ 在最开始，我认为有可能是让原来的那些自动程序， 嗯， 都倒下了， 嗯。 但是今天到现在为止，是不是依然让他们都倒下？不好说了， 肯定不是了。今天我都已经搜了某浏览器，某什么搜，就说了我们已经通过啊，通过一个什么技术，我跟您说啊，这叫 OCR 技术加图像分类，这套组合拳已经把它彻底拿下。 其实光 OCR 技术就已经，其实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当然排除网上恶搞的，包括矮子，包括这个泡沫 色 彩之类的，这个、 啊、还有什么趴不下的白百合 啊， 对， 这些排除在外，就以真的在这个12306网站上的这个识别码而言，它应该是500多种。 嗯， 那么相比于这个英文字符，相比于其他的这种方式来说，它的确增加了组合的可能性。 嗯， 但对于机器的计算能力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啊， 就换句话来说，识别20几个字母和识别500多个这样的这个图形符号，对于机器的计算量来说，几乎感觉不到。 581个符号，有人说呢，把这些排列组合加起来，其实也就是33万多种的可能性。你对于一个 这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实际上你真的不需要。 对， 对，因为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是说，每次你看到的是一个图形的组合， 嗯， 同时它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那么你这个每一个问题对应的是图片当中的某一个， 嗯 嗯，就是相当于在让计算机在做选择题 啊。对，但是这个选择题不是说它一定要把6个都认完了它才答得出来的， 嗯， 实际上就算是都认一遍然后再回答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于计算量来说， 嗯， 不要说这个各种台式机或者是最先进的手机，就我们最普通的这样的这种老式的这种手机，它的 CPU 的计算能力也足够应付， 就那黑白屏的都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当然那上面跑不了类似的程序而已了， 啊， 就计算能力来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在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机器并不需要，或者说软件并不需要真的知道这张图片上面是一个叫做七星瓢虫的东西， 嗯， 它只需要认出这张图片跟其他图片的差别， 嗯。 然后这个差别由机器里面写好的程序来定义，说它是七星瓢虫。那这个部分的工作是由人来干的，是由开发这个软件的人， 嗯， 工程师来干的， 嗯， 也就500多种吧。 对， 嗯， 他只要穷举这500多种，然后这个程序就开发完成了。 所以现在这出来没几天，就已经都被一些互联网从业者大家分分钟就攻破了。 换句话来说，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利益冲动，是因为我们要买火车票。 没错， 我们要回家。 没错， 为了这个，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介意花出更大一点的代价，所以有了黄牛党，所以有了这么多的这个抢票神器。 嗯， 据我所知道的，就是说我以前这个工作的一些企业，我知道的另外的一些企业，他们甚至为了来表现自己的这样的这种为员工着想的方式，在每年的这个阶段，他们都会去，要么就是说给员工一些时间， 嗯， 你可以推迟上班的时间 去抢票， 去抢票。他甚至有些就利用自身的这个优势，比如说我的这个就是网络能力比较强， 对， 我们这儿网速快， 对啊，我们就替小伙伴们抢票呗。 而且每年到这个时候，还是一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然后借着12306的山头来去展现自己的时刻。你看刚才我说的， 可以好好的秀一下自己， 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现在很多公司说，哎，看我们已经把这个攻破了，大家赶紧用我们的吧。哎呀，这个就是有人说叫什么叫道高一尺，指的是铁道部啊，道高一尺，叫牛高一丈，这些黄牛们又更厉害了。 就这么说吧，黄牛们是不是在利用这种技术？我相信是一定的。 嗯， 但是呢，就是说绝大多数来开发这些神器的这些企业和这些个人，就我能够看到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初衷还是希望能够帮到尽可能多的人能够更快的买到，或者说能够买到，还不是更快了，因为火车票实在是太少了。 嗯， 但是在这里面存在了一个大的前提，就是火车票永远不够。 那就是咱们先来说这个软件的事情啊。有没有一种办法啊，石老师，能够让大家在购买的过程当中更加公平一点？或者有没有在12360那边，我有个方法可以把其他的抢票软件我全给它屏蔽了，来的全都是真人，大家就凭自己的手指头看谁快。静桥的问题等会儿再问，先让石老师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就是说供需关系不平衡的程度达到现在就是说买火车票的这样的这个程度的前提下，我认为公平其实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嗯， 有些人就是有一些先天的优势，当你屏蔽了所有的可能性的时候，人本身的先天的差异也会导致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种方式是不公平的。 嗯，就您是说没有绝对意义的公平？ 没有， 咱先不提这绝对意义的公平，就把一些你 相对意义上的公平，因为这个稀缺性导致了这种不公平的因素也会被在这个时刻无限放大。 技术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不是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个社会问题。 来，瞧瞧你的问题是什么 啊？我刚刚就在想啊。咱们刚刚都在说这些图片呢是比较生僻的，我们可能不认识，特别对于一些90后来说，你要让他认个什么煤油灯可能真的不认识。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呢，它很多图片它的清晰度真的是很难让人辨认出来，而且比如说一个蜥蜴还有一个其他的动物，然后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就是它那个清晰度也会给人造成一定的障碍，浪费我们很多时间。 嗯， 那就是它是故意这样的吗？ 它是为了节省成本吗？找点不太清晰的图片。 它真的不是为了节省成本，他真的是故意的 啊，还真是故意的。 为什么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哦、 这个道理说出来呢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 嗯、 就是说图片的清晰度它之所以在这个里面成为一个关键，就是因为机器它去识别一张图片的时候，它并不需要，刚才我们说了，它并不需要知道这张图片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张美女的图片、 嗯、 我们首先看到啊，这个美女我认不认的， 嗯， 或者说她长得像谁，或者甚至是看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的头脑在看到一幅图像的时候会立刻把我们所涉及到的以前所学习到的掌握到的或者说是记忆当中的各种信息组合在一起，这个是在瞬间完成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他会问你说这张图片是个美女吗？那这是一个对应关系。那么她是女的吗？她是人吗？或者说她是什么？比如说她是中国人吗？她还是美国人？这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来源于这张图片，而我们是先识别我们所谓的认的、 嗯、 然后我们再去，但机器不是这样，机器完全没有这些概念。 嗯， 机器只有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你告诉编程的这些工程师，告诉这个程序说这一张图片就等于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字符串。 嗯， 那么他去到网上去抓取这样的关键信息的时候，他只要一旦对应上这个关系以后，他就 pass 过去了。 嗯 嗯， 所以照片模糊的原因是不想让它那么轻易的对应 上。照片的模糊的原因就是想要去尽可能的去降低一个软件去能够快速的去识别，或者说它产生了误差了，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嗯， 它认错了嘛。 嗯， 所以你就看很多的这个网站在注册的时候，它要替你输入这个识别码的时候，它那个文字当中总会有一些打岔的东西， 对，歪歪扭扭的， 还有干扰物啊之类的。这些干扰物其实就是为了要去抵挡所谓的 OCR 软件之类的。 嗯， 但是这次12360给出来的这些图片的话，它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这种方式其实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复杂图形，它不是一个像文字这样，文字这样的话就是它有个笔画的问题，那么有一些干扰因素在这儿的话它就会产生误认。但是在我们今天它实际上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就是这个图它是个灯， 嗯， 还是这个图它是个动物，那个动物具体是什么。那么在这样的这种识别方面，人其实是不如机器的。 嗯 嗯， 就还是把人 打了那么多的这个干扰因素，结果到最后打在了人的身上，没有打到机器身上。 嗯， 就你本来这个目的是为了要去挡那些程序的，结果程序挡没 挡 住， 把人挡住了， 咱且不说，结果把人给挡住了。 那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识别验证码的方法？那例如说现在有很多，我前两天对于我来说很新鲜啊，但是您说这已经是很常见的事儿了。 嗯， 我注册的某网站当时他让我填验证码，以前都是发来一短信。 嗯， 哎，那这次他打来一电话， 哎，我一接在电话里面就报您的注册码是多少多少多少，哎，我就把那个填进去了。哎，我觉得这挺好的呀，这个注册码你就可以躲过机器了吧， 是 有人能听电话对不对？ 也不见得完全能，但是的确要想绕过去用机器来完成的话，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一点。其实机器还是有可能去替代人的，但是这样做的成本和时间消耗远远大于我们刚才讨论的这种方式。 差一秒这就好几百万人出去了。 你得接一个电话。 对， 那我们就讨论，就是说12306网站要安排多少门外呼的电话，它才能够应付现在这么巨量的一个这个抢票的这样的一个风潮， 而且还得掏多少电话费呢？ 那这电话费钱暂且先不讨论。 嗯， 我们比如说我们有10000门这样的电话可以同时打出去， 嗯， 那么好，10001个这个购票者，他就要等到这10000个电话打，其中有一个打完之后，他才能够。那么20001， 张您这么说， 30001， 您刚才提到那个绝对或者相对不公平的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我就变成那01个了呢？你们就是那里边的那个呢？ 每个人站在自己的本位上，一定会这么想。你可以说，设计者可以说，我们有先来后到嘛。 嗯， 但是。买票的人不会这么想。 您说到这个设计者的问题啊，这个网站现在到了2015年，这个槽值依然没减，去年就槽值就挺高了。有人就说你看啊，同样是买东西，第一年12306刚刚上线的时候，咵嚓一下就摊那儿了，这事儿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对， 到了现在为止呢，还是买的不是那么很顺。有人就说，你们看看那某宝啊，那个双十一的时候，拿全国人民都争先恐后的剁手，也没见他们摊在那儿啊。 某宝是不是在那时候没摊，只有某宝自己知道 啊。 但至少他没有让外边的人看得那么明显。 对， 但其实他还是有一些滞后的。 是啊， 比如说秒杀的时候，你去抢的时候一定会踩到一些白屏啊，或者说是这个就突然没反应了之类的。其实就是服务端他承受不了瞬时间的这种大量的这种请求。 嗯， 而且回过头来说这样的一个网站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 嗯， 当 B2C 或者说是这样的这种电子商务的这样的这种网站刚刚在国内兴起的时候，敢于在网上买东西的人其实是极少数。 哎，乔乔，你还记得自己在网上买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吗？ 太久远了。而且第一次，而且好像还上当了。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太不健全了。 对，我现在都忘了。您一说这个，我好像第一次买的是一个很便宜的东西，就几十块钱。 我相信是这样的，因为我也是这样的类似的经历。 啊， 但是这样的飞速发展实际上是推着服务提供方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技术，不断去升级自己的服务器。 嗯， 那么这是一个彼此促进的过程。 嗯， 但是12306不是。 嗯，为什么呢？ 12306是咣当一下就是在这儿，因为在没有12306之前，实际上不要说12306，我们回忆一下，暴露一下年龄，我上大学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还是前半夜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然后把自行车存在那儿以后，在那儿守一宿，第二天早晨才能买到一张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票。 您那个买法跟现在好多人买手机的买法是一样的 啊。对， 苹果刚上市不都这样吗？ 那个时候是什么？那个时候是上个世纪， 嗯， 某某年代，我不提了，这对大家我的年龄不重要，但就是说缺火车票这件事情， 哎呦， 不是今天， 就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本来想说我呢，我都还没来得及，你这90后的也在开始吐槽了。 对啊，我大一的时候就 这样。所以换句话来说，缺火车票的这种欠缺，运力的这种欠缺，不是今天才有。所以12306只是说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他希望通过 IT 的这种方式， 嗯， 来帮助一部分的人能够更方便的买火车票，这也是节省社会资源嘛。 对， 因为你大家都拥到火车站去的时候，那不得了了。 嗯， 对， 对吧？那火车站根本承受不住。 嗯， 对吧？ 而且那时候黄牛更厉害 啊。对，所以应该来说12306这样的这种网站的出现，它发挥了作用。 嗯， 但只是说刚才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技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技术解决不了绝大多数的社会问题。 因为最根本的问题是票不够， 你要有足够多的票，或者说真的不需要每个人都有票，你只要能够比现在的票再翻上一倍甚至两倍的数量，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但实际上啊，咱们就把这个历史纵线来看， 您那个年代买火车票得睡在火车站上睡一夜， 嗯， 现在大家呢，你看我那个年代呢是这样，就是不用睡一夜了，但是排那么一天也是必须要用 的，对。 像乔乔他们现在，可能你在网上这个就是，比如说有一搭没一搭的，你看这么一夜， 对，或者打电话， 也是可以，打电话也是可以。 对， 其实还是说大家能够买到票的这个几率是在上升的，你需要付出的其他的成本是在下降的。但即使是这样，其实还是不够。 那这个不是不公，而是说，铁道部门也好，或者整个社会的这个运力也好，它的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社会在这个阶段上对运力的要求。 嗯， 那换句话来说，相比于之前，无论是在你们的那个阶段，还是在我那个阶段，那铁道部门的这个运力的增长速度可以拉一条非常漂亮的曲线出来给大家看。 嗯， 这的确是它的成绩。 对， 这的确是政府在这方面巨大投入换回来的这个结果。 嗯，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说，在春节的这个阶段上，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人口流动， 嗯， 这个人口流动的这个规模已经大到了说，你把所有的运力都动员起来，你不要说是火车票，飞机票其实到现在也很难买， 嗯， 那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上，其实所有的大家的抱怨其实也就仅仅是个吐槽。我们其实应该看到，从过去一路上走过来，大多数的这个网上的这些吐槽，已经越来越多的变成了纯吐槽， 嗯。大家就 是 接受了这个现状， 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啊！哎呀，这个问题再往下想，问题就来了。乔乔，我们为什么过年要回家呢？你过年为什么要回家？ 父母在，不远游，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定要回到家，这是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没有办法。 对于我来说，我来北京工作这么多年，我其实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回家。没有回家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爸妈跟我在这边在一起。我就觉得只要有爸妈的地方，哪里都是家。但是对于更多数人而言，就大家每年回家已经是成为了一个 俗成的 不用去考虑的事情。到了过年就要回家，你看每次一到了过年，央视还有其他的这个电视台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节目，央视还会做那种特别感人泪下的一个小亭子，里面有摄像机。 春节回家， 对，我要对着爸妈说，哎呀，今年我回不来了，或者今年我回来，我会给你带个媳妇儿回来，怎么着怎么着，哎呀，就会让大家觉得这个事儿真是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温暖。 对， 可是你回家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 对，而且一提到春节回家买票，好像就成了一种马上要过年的一种气氛了。 啊，这已经成为过年的元素之一， 对， 跟吃饺子、看春晚、放鞭炮以及买票啊并列在一起的春节的元素之一。 这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路下来的这样的这种文化传承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现状的一种结合。 嗯， 那其实呢，就是说，过年回家，这的确算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说融化到我们血液当中的这样的一种习惯，但其实也不尽然。 嗯，为什么呢？ 所谓我心安处是故乡，那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做到说我们就固守这家园，所有的我们的老家，然后这一辈子都不离开这一方水土，这已经不太可能了。 嗯， 人口的流动，这个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大规模的这样的一种迁徙的这种社会现象。 嗯，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每一个年度就一个轮回，一定要在这个阶段上来完成这样的一次集中性的这样的一种迁移，其实是有问题的。 嗯， 就换句话来说，完全可以有可能以一种更合理的、更符合社会本身自身的这样的这种规律和我们的人性本身的这样的这种需求的方式。 您是说不回家吗？ 或者说换一种方式，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这种，这我不知道。但是我至少看到了现在的情况，包括我自己也曾经面临过这样的问题。 嗯， 在春节的时候，我要不要离开我工作的地方，去看望一下老人，去看望一下其他的。 嗯， 但是这时候你就会不得不去面对一个问题是，当所有的人都要在这一刻， 嗯， 去完成这样的一步的时候，嗯，我们就要问一下，为什么我工作的这个地方它不能成为我的家？ 哎呀，这是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啊！瞧瞧你工作的地方，你工作的地方没有成为你的家，是为什么？ 其实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不是我的家，是因为好不容易放假了，又赶上过年，可能好多人也就借着过年这个由头想放假休息一下，所以就回家了。 我讲一个我父母的例子啊，我估计肯定很多朋友都是这样。我是出生在甘肃兰州，兰州是一个移民的城市，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都是从河南和河北国支援大西北建设移到那边去的。就从小对于我来说，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家，但是对于我的父母而言，那个地方也是他们的家。他们就是原本出生的那个地方，在他们三四十岁之前可能也就去过一次或者两次，但是他们到了兰州以后，那里就成为了他们开始新的生活的一个地方。他们对于这个地方呢建立了新的感情，在这儿组建了家庭，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其实这里就是他们的家，这个那个城市当时给他们给了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他们可以在这里安营扎寨开始新的生活。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去比如说北上广工作的人而言，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你在这里结婚生子了，你在这里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有了未来，和这座城市融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回家这件事情就不是生活当中每年必须的，尤其是在春节的时候要回。可能你可以在别的假期的时候去回，可能你可以在别的自己休假的时候再去回，但那个时候其实家就已经跟之前对于家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 没错，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历程虽然比较艰难，就是说充满着这样的这种波折，但是至少它是一种可能。那相对来说在整个社会体系当中来说，我们这样的人算是幸运的。还有很多人可能在他的一生当中最黄金的年代，他体力最好的时候，他为一个城市奉献了几乎所有的他能够奉献的东西之后，他注定不可能把这个城市当作他的家，或者这个城市永远不可能接受他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员。而这些人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当中成为一个最大的基数的那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当这些人面临的一个一年唯一的一个可以变成自己，以前他不是自己，他以前是一个打工者，他是一个杂工也好，或者是一个技工也好，某某他不是自己，只有在春节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这个时候他要去，他别无选择，他只有在这个时候用一切办法去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么这个时候抢票对于他们的意义跟我们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我们可以说回不了就回不了吧，我出国去旅游吧，对吧？或者说我到其他的地方去避开这个人流，或者我错峰，我不在春节前走，我初一初二去走，这都是我们的选择。也就换句话来说，我们不是别无选择，我们还是有选择，只是感觉不好，所以我要去吐槽。但是还有很多人他们连吐槽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您今天讲来就是有不少网友在网上吐槽，尤其是吐槽已经吐成了一个玩笑的时候，回头要想真的有些人他欠的就是这一张火车票， 对， 才可以让他回到家里成为他应该有的那个角色，回到他应该有的位置当中。今天我们时间的原因，这个话题也只能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了。跟您讲了讲技术为什么12306要用这种方式来让大家去抢票。另外我还是衷心的希望每个人在回家的路上都顺利，心满意足的买到自己想买的票，平平安安的回到自己想去的那个人的身边。最后就以这首《回家》来结束我们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谢谢二位做客这一期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向您说声再见了，我是玉龙，明天见。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 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